喧哗，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长天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赵科长来到大业公司，在大业公司办公室里，马特、杨凡、小智一起接待了他。赵科长说他打算这几天与杨凡订婚，在嘉宇酒店摆十桌。今天呢，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我要把杨凡接我们家里去睡几宿。马特揶揄道：哼，你看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啊。杨凡说： 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你怎么能让我离开企业呢？ 赵科长想了想说： 我知道现在是马特在主持工作，有没有你啊关系不大。 杨凡说： 你问问马特和小智，这里离得开我吗？ 小智立即接过来说： 赵科长呀，杨凡姐说的没错，他不能在这个节骨眼离开，这不等于临阵脱逃吗？ 马特听到临阵脱逃这几个字，越加感觉小智变得成熟了，而另一方面又感觉杨凡的不简单。很显然，杨凡一门心思爱着他，事事为他着想。现如今商品社会还有这么痴情可敬的女人吗？那么眼下他是不是应该体谅和保护杨凡呢？那么让他顺势出去躲几天有什么不可呢？于是马特突然改变了主意，说道： 杨凡呐，我想明白了，我同意你去赵科长家住几天。 杨凡一时间愣在那里，他还没有转过来。 我不能这么自私，订婚可以订，而去婆家住我做不到。 马特说：不，杨凡啊，你不要想这么多，这儿呢还有我和两个副经理呢。 杨凡说： 你不要劝我，我已经考虑成熟了，老赵高兴我会这么做，老赵不高兴我也会这么做，你说呢老赵？ 赵科长非常无奈，他点上一支烟使劲抽着，连连摇头。小智看着赵科长： 这么说你认账了？ 赵科长说：我认账了。 马特说：这才像个领导嘛。赵科长说： 另外啊，我还有件事告诉你们，我通过武装部又找了一个班的保安来保护大业公司，从明天早上开始上班，今天晚上你们给他们腾屋子吧。 马特说： 那感情好啊，可是费用怎么算呢？ 赵科长站起身来： 费用暂时由我一个人垫上吧，今天下午去嘉宇酒店给你们三桌，别忘了啊。 马特说： 忘不了，放心吧。 赵科长大腹翩翩地挤出门框，一步一扭地走向汽车，打开车门，马特和杨凡目送他的汽车离去。马特望着汽车的背影说： 杨凡呐，我应该祝福你啊。 祝福什么呀？ 不管怎么说， 胖子赵科长在关键时刻打算立马跟你订婚，并立马把你接走，可以看出他真的爱你啊。马脸和另外两个陌生人在地上围坐在一起，用两个凳子简单拼凑成饭桌，上面摆着炒花生米、切好的火腿肠、大把的羊肉串，还有两瓶白酒。吃着喝着，马脸说， 矮子办事能力太差，刚才连小官他们都没抓住，等咱们办完马特杨帆他们呀回来，就把矮子做了。 一个陌生人说， 对，矮子知道的情况太多了，他都会捅出去的。 另一个陌生人说， 夜长梦多，今天晚上矮子回来就把他办了吧。 马脸抓起身边的刀子，猛地往墙上木板一甩，当的一声钉在木板上，锋利的刀子闪着寒光在木板上颤动不已。赵科长和杨凡在嘉宇酒店订婚，各路人马差不多到齐了，大家像过节一样分别握手寒暄，拍肩膀，碰酒杯，吆五喝六，酒店中筹光交错，热闹非凡。这有点像威虎山上的百鸡宴，而执行官就是赵科长本人，他各桌转悠，轮番敬酒，只是他大腹翩翩，小步紧倒，绝对没有人家杨子荣的风采。杨凡来给马特敬酒的时候，便拉过一把椅子坐在马特身边不走了。赵科长过来叫了好几次，杨凡也不理睬。这时马特掏出一个小盒子递给杨凡，杨凡急忙打开，见是一对情侣表，牌子是雷达的。杨凡问 马特，花了多少钱呢？ 甭问，没见过这么问的。 您本来就钱紧，干嘛这么破费啊？ 马特说，这点意思啊，比起你对我的情谊不足挂齿。 杨凡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但有些让人纳闷的是，杨涵自己立马就把雷达的表戴上了，而另一块手表却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。马特问， 你不给赵科长吗？ 杨凡令人呐喊地说， 回去再说。 中午的酒直喝到下午三点，待人们陆陆续续散了以后，赵科长便一下子趴在桌上睡着了，他喝得太多了。杨凡坐在赵科长身边，马特、小蒋、大刘、小张走过来问候，杨凡便对马特说， 马特，你们先走吧，回去以后啊，帮大业把公司安顿一下，车间里转转， 他要一个人留下来照看赵科长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离婚男人。 小官牵着小姐回到寨子里，来到自己家，他们俩在院子大门外左右观望了一阵儿，感觉没有盯梢，这才悄然潜入院子里，进了屋。这时矮个远远走了过来，没走几步就藏在树后躲一下。小官他爸他妈见小官和小姐非常惊讶，小官他爸赶紧把门插上，回过身来，他爸问道， 小官啊，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？ 这位姑娘是谁呀？ 小官说，这些日子我在县城呢，这位姑娘是我将来的媳妇儿，她叫焦三玲。 小官他妈说，这些日子呀，小花家着了一把火，把家里烧了个精光，寨子里镇子上都支援小花家， 咱们家也为小花家捐了500块钱。问题是，现在全寨子都怀疑放火这件事儿是你干的。所以啊，我说呀，你们别在家里久待了，收拾一下就赶紧远走高飞，哪儿安全就去哪儿，最好离开云南。 小官说，我和三菱就是这么想的，我们在家拿几件衣服，带点钱，马上就走。 小官他妈赶紧帮小官找衣服，把衣服塞进两个双肩背的背包，小官则找出两副宽牛皮腰印子，和焦三菱两个人一人一副扎在腰里，外面用衣服遮住。小官他爸数出一沓钱递给小官，小官便装进口袋，然后拽着焦三菱一起给老两口鞠了一躬，就出门了。他们前脚刚走，矮个就在后面远远地跟上了。他躲躲闪闪地远远地跟着，没走一段路就躲到一棵树后面。他手里拿着刀子，但小官和焦三菱都背着双肩背包，矮个显然不好下手。到了前面开阔地带的时候，矮个突然跑起来，竟跑到了小瓜面前。小瓜猛地认出矮个，刚要掏刀子，矮个却率先照着小瓜肚子就是一刀。与此同时，小瓜猛地一拳打在矮个一只眼睛上面，矮个的刀子捅在小瓜的腰印子上，没扎进去。矮个持刀转过身就撒腿猛跑，小瓜急起直追，但因为后背背着背包，总是追不上。但落下的距离并不远，焦三菱则远远地落在后面，但也不停地在追。实在跑不动了，小官就站住喘气，很快他额头上就大汗淋漓。前面的矮个子发现小官不追了，也站住脚喘息，回过头来看着小官。小官坐在地上，矮个也坐下来。这时焦三菱赶了上来，来到小官身边。小官说， 我休息一下，一会儿过去接着跟他打。 焦三菱说， 咱不惹他，让他跑吧。 不行啊，咱们知道他的秘密，咱们不杀他，他会杀咱们的。 要么咱们报警吧。 不行，警察会把咱们一起抓起来的。 可是如果咱们杀人，早晚也是进去会枪毙的。 咱们走得远远的，没人知道咱们杀人。 焦三菱声音颤抖了， 太可怕了。 小官说， 有我呢，你什么都别怕。 要不这样，我自己先走，我不看你杀人，我心里就不砰砰乱跳。 你什么意思？想把我甩了？ 不是那意思，我实在是害怕，要不这样，我过去和矮个谈谈，谁也别杀谁了。 你试试吧，弄不好矮个子就先把你杀了。 不一定，我去试试，息事宁人总比互相追杀要强，不是？ 焦三菱朝着矮个子走过去，矮个坐在地上警觉地看着焦三菱，距离很远的路灯昏暗地照着他们。焦三菱走到矮个跟前，矮个站起来。焦三菱说， 矮子，依我看啊，你和小官谁也别追谁了，不论是你杀了他还是他杀了你，最后啊都得被公安局抓起来枪毙，活着总比要被枪毙好，对不对？ 矮个说， 小官知道我的很多秘密，我放了他，他会举报我的。 焦三菱说， 小官身上背负着小花家放火的案子，他是不敢举报你的，如果你被抓，你是不是还要举报他呢？你们俩呀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谁都跑不了，所以你们俩谁也别作践谁了。 要不这样，你离开小官，你跟着我走，咱俩去大西北或者广东，咱俩远走高飞。 不行，我已经答应嫁给小官了，你自己走吧。 臭婊子，你现在倒成了抢手货了。 别说没用的，快走吧，我拦着小官。 矮个真的要拔脚要走，他突然朝焦三零肚子上猛地捅了一刀，不过依然捅在腰印子上。 这时远处的小官看到这一幕，大喊一声，站起来就往这边奔。 矮个顾不上焦三零，转身猛跑起来。小官来到焦三零跟前， 怎么样，这个王八蛋，幸亏咱俩都扎了腰印子。 小官撩起焦三零的上衣，伸手摸焦三零的腰印子，发现只被浅浅地扎了一个小眼儿。 小官说，走，咱们还得追上他。 小官撒腿猛追上去，焦三零依旧远远地跟着。这时北京的侯京在紧锣密鼓地操作投资事项，顺便告诉秘书莹莹，说马特的婚事很不顺利，如果你有意，也可以找机会向马特摊牌。莹莹点点头说考虑一下，回头他就给马特打手机，但通是通了却没人接，怎么回事？他不禁暗骂马特这人太不靠谱。此时马特在干什么？实际他什么都没干，因为他什么都干不了了。一辆中旅开进大业公司大院，跳下来两个陌生人，他们直奔马特办公室。接着马特跟随他们出来，敲了杨凡的窗户，叫出杨凡，然后跟小智打了招呼，便一起上车。小智站在门前看着中旅在院子里掉头，然后开出大院，驶上公路。中旅在马路上驰骋，车内坐着马脸和另外两个陌生人，也就是说对方有五个人都戴着墨镜。马特刚坐好，脖子就被一根绳子勒住，马特说不出话来，憋得满脸通红，额头青筋蹦出，急忙把两手伸进绳子使劲挣扎。同时杨凡的脖子也被勒住，车上一阵混乱，混乱中他们的双手都被捆住了，眼睛被扎上黑布条。这时马特刚刚明白，他和杨凡被骗了。来人本来是说他们的货场有一批高岭土，请马特去看看。马特也是多事，同时也是因为想得简单，自己去就去吧，他感觉带上杨凡更有一点把握，于是两个人同时钻进了圈套。这时马特口袋里的手机彩铃响了起来，但他没法接听。一阵突突突的摩托车声音，夏佳丽飞进大业公司的院子，紫红的皮夹克，雪白的牛仔裤。夏佳丽停车以后，从后备箱取出一捆鲜花，接着挨个房间送花，最后走进周大业的办公室。他问小智，马特干什么去了？小智看着夏佳丽，感觉今天夏佳丽终于放下架子，主动和自己说话了，便急忙回答，马特和杨凡一起出去谈业务了。夏佳丽鄙夷地撇了撇嘴就走了，但她心里一下子就升起万丈怒火，我那边已经急得火上房了，你这边却一切按部就班，一点儿没把对象放在眼里，有你这么做人的吗？中旅拉着马特等人下了公路，爬上一座山包的斜坡，路不好走，车走得很慢，摇摇晃晃。山坡上有两间简陋的房屋，车停住以后，马特和杨凡被推搡下来，又被推搡着进了一间屋。夏佳丽正在大业公司挨屋送花，小智突然在夏佳丽身后把她抱住。夏佳丽悚然一惊，问，谁？ 干什么？ 小智说， 姐，是我。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，你看能不能让大姨夫帮帮忙？ 夏佳丽问， 啥事儿啊？又是你们家餐馆的事儿啊？ 小智来到夏佳丽对面，凑近夏佳丽的耳朵说， 有人呐，要绑周大爷的票，现在公安局正在抓嫌犯破这个案子呢。 夏佳丽一愣， 有这事儿？真的？周大爷呀都吓坏了，现在藏起来了，公司的工作全都撂下了。我爸能帮啥忙呢？让大姨夫关照一下公安局，加快一下办案速度呗。 夏佳丽抓起桌上的电话拨号，通了。 爸，您听说最近公安局在忙一个案子吗？ 今天刚看到通报。 您能给催催吗？ 催啥子呀？ 让他们公安局加快一点办案速度，这边工作已经受影响了。 哦，我马上去一趟公安局。 小官毕竟比矮个年轻，终于追上矮个了。焦三零远远地跟上来，在山坡上，小官和矮个拉开架势，一人手里攥着一把刀子，两个人互相逼视着，兜着圈子。焦三零蹲到他们身后，悄悄摸起一块石头。当矮个转到他面前的时候，焦三零突然跳起来，照着矮个后脑勺就是一下子。矮个立即被砸晕了，然后摔倒在地上。小官冲上去，对着矮个肚子就扎了一刀，然后扔掉刀子，拉起焦三零就跑。矮个躺了一会儿，被疼醒了，他挣扎着往山下爬，一只手捂着肚子，另一只手在地上爬，非常吃力地一步步爬到路边，向过往的车辆招手。一辆小三轮车驶了过来，停在跟前。矮个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00块钱的票子，伸向司机。司机跳下车，把钱抓在手里，把他搬上小三轮开走了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矮个子被送到医院，警察也来了。警察从矮个口里了解到了线索，可这时杨帆和马特遇到了危险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 大笑的女儿曾被人誉为中国版廊桥遗梦，剧情围绕四名男女军人的成长经历展开，讲述了他们的生活与感情。军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，面对爱情、婚姻和责任，又将如何抉择？这部作品没有其他军人戏的战争大场面，但胜在情感真挚和细腻。剧中相恋的男女主角，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能走到一起，带着缺憾的唯美。小说《大笑的女儿》，欢迎您的关注。 冰糖葫芦哟哈，冰糖的张占德， 大哥吃了吗？ 它是由一个个故事串起来的冰糖葫芦。 儿子，麻利儿的到合作社打金酱油去。 肯节上别打退堂鼓，这个面儿你得给我撑住了。 他是一个老北京对北京老胡同的回忆。 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儿，